你看到我这样，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在放松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谁都曾困顿、颠簸、迂回，唯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迎来心中的海阔天空。下班路上，陪你在 Beyond 的歌声中，将理想进行到底。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奥迪员工价只卖50台，现金直降3000元，赠7重好礼，再送1吨汽油，买车送金牌。6月17日，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大兴区金梁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83790100。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06540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065400068。 永林家居广场2017年中大促开始啦！6月23至6月25日，到永林家居广场欣赏 3D 视觉画展，享受免费美食。 20元轻薄家具带回家，购物满额还能报销打车费，你还在等什么？ 家具家电建材一站式购物，就在永林家居广场。 嗨爆年中庆，好礼等您来！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959资讯快报。 6月12日，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主持召开7届市委第10次常委会议，传达学习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并研究涿州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决策部署上来，一天也不能耽误，一刻也不能懈怠，在完成时间任务双过半基础上，圆满完成全年任务目标。市委常委出席会议，市政府、市政协、市人武部主要领导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研究并原则同意了涿州市关于加强和改进保密工作的实施办法。会议研究并原则同意了关于中冶置业集团 PPP 合作项目。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区域义务教育阶段基本均衡发展评估工作报告。会议还研究了关于义和庄6村联建项目后续工作。会议还听取了市直单位遴选公务员工作汇报，并研究相关事宜。近日，涿州市召开秸秆和垃圾尽烧工作会议，对秸秆和垃圾尽烧综合利用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长陈宇出席会议并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从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强化责任担当，提高认识，落实网格化管理，严格督查追责问责，全力做好秸秆和垃圾尽烧工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农工委书记刘丹出席会议。王志前强调，要明确责任主体，要强化宣传教育，确实打赢这场战役。近日，北京轨道交通技术装备集团领导来涿调研，共同探讨合作意向。保定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协同办主任杨军，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陪同调研。王志前详细介绍了涿州市产业空间布局规划、网格化生态空间布局规划、城镇空间布局规划等具体情况。双方希望今后多加强沟通联系，互惠互利，携手推动双方共赢发展。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只是捷克认为民众还没有从心理上完全准备好。据统计，目前只有30%的人支持接纳欧元，所以捷克暂时还没有加入欧元区的具体时间表。 用了欧元会有什么影响呢？ 如果捷克加入欧元区，因为汇率拉高的缘故，对经济各方面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捷克目前的人均 GDP 为2万美元左右，因为汇率拉高的缘故，捷克的人均 GDP 就会暴涨。2万美元在目前中欧算是很富有了。现在捷克货币和美元的汇率大约是1美元可以兑换到23.44克朗，这已经达到了2015年中期以来的最高水平。根据测算，如果捷克加入到欧元区当中，捷克的人均 GDP 至少能够暴涨到25000到28000美元。 快速办理捷克及欧盟绿卡，只需1到3个月，自由进出申根国家，享受欧盟教育及医疗、养老等福利，还有澳洲186、187、188A、188E 雇主担保及高薪豁免雅思移民、132B 风险投资天才企业家移民及美国 EB1 杰出人士移民项目。详情请咨询好音乐959，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053567。 让多数人梦里变成了寂寞的旅人。

知道吧，不甘心吗？当我是傻瓜，不可点化，才放弃你，望着你走吧。其实与他都眼中吵架，无奈当天说起分家，还是挑选他。从前情人好吗？现在幸福吗？还生气吗？谁人何时替我给你一个家？从前情人还好吗？尚独身吗？还想我吗？无缘成为最爱，却又很牵挂。从前情人好吗？自己都惊讶。哎呀呀呀，分开加倍念挂。你不信吧？最懂得我脾气是你吧？其实那天亲你时，难忘记他。让你猜到吧，识我吧，由于心死才会把说话。其实这天都我亲他，同样一般那么想你，难道你未明吗？从前情人好吗？现在幸福吗？还生气吗？谁人何时替我给你一个家？从前情人还好吗？尚独身吗？还想我吗？无缘成为最爱，却又很牵挂。从前情人好吗？自己都惊讶。哎呀呀呀，分开加倍牵挂。何时替我给你一个家？从前情人好吗？独身吗？还想我吗？无缘成为最爱，却又很牵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还是要想唯一。

本次设计征集活动分为初选和复选两个阶段，面向社区、院校、设计机构、设计师、普通公众等，公开征集24节气标识系统设计。初选应征方案的提交时间为6月10号到8月1号。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Thank you.

这是江美琪的《我爱夏卡尔》。我一直在想，关于音乐的话，是不是可以和其他的艺术门类相通呢？比如说摄影，或者是绘画、美术等等之类的。那这一首作品就是这样，它的词作者是姚谦，这是他为曾经感动过他的一幅美术作品而写的歌。所以因为这首歌有很多的一些听众，包括演唱者，他们都会重新的去欣赏关于这一幅美术作品夏卡尔。各位好，这里是美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接下来听到的是 TFBOY 带来的一首歌曲《Young》。 沿途一路曲折，有时候相信的未必开花结果，小路旁堆积太多叶落，风吹动你和我，剩下沙丘荒漠。小声的唱着我们的歌，歌词像本小说，渺小到失措，不惆怅，依旧安然无恙，依旧人来人往，上台又散场。我怎么变这样，变得这样倔强， 就会想到那一首左手右手慢动作这样一些欢快的歌曲。偶尔听到他们稍微有点沉稳缓慢的曲风的歌，会觉得有一点点不太习惯啊。其实呢，他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表露他们对成长的心声吧。接下来听到的是范玮琪《我们的纪念日》。 我

没所谓的麦克风由北京耀之星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已经在路上了，堵车就没所谓，下班了工作就没所谓，不知道晚饭吃什么，随心就没所谓。 我是彤彤，只想听听好歌陪你一起回家。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 来自于张学友的一首歌曲，他的确有唱歌的好嗓子啊，然后也是好男人吧，家庭幸福，人又敬业，可是用真爱这两个字来配现在的他，多少会有一点矫情了。当年那个又演电影又唱歌的，然后一切都为了一个红字的他，现在呢，他的歌声当中更多的是坦荡和自信了吧。继续来听到那英的歌《寂寞深处》。 你的孤独 知道爱上你会多么辛苦，我却渐渐走上这条路。我的幸福那样的模糊，对你的爱竟是那样不由自主，即使我的执着会是 深处，来自那英。这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白天不懂夜的黑》当中，这是黄舒骏为他写的歌啊。他为那英的这张专辑创作了《爱你爱的像个敌人》，还有刚才的这一首《寂寞深处》。那当时那英是刚去台湾地区发展，就结识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人，曲风也越发显得多元化了，所以从一位红遍内地的晚会歌手成为了华语乐坛不可多得的情歌天后。其中这张《白天不懂夜的黑》的专辑应该是彻底打破了那英那种粗犷的路线吧，而让更多的观众接受了唱情歌的温柔的那英，也算是奠定了她的天后的基础吧。接下来的这一位呢，很多人知道他是歌手了，来自于古巨基的《好想好想》。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收集春天的细雨。想和你在一起，听你说说古老的故事，细数你眼中的情意。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

华沙新闻网消息，周口店猿人洞保护棚工程于2015年8月启动实施，同年10月正式开工建设。截止到今年4月份，保护棚的全部主体钢结构施工已经完成，目前正在进行幕墙安装施工，预计到今年年底工程完工后将重新向公众开放。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没所谓的麦克风由北京药之星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已经在路上了，堵车就没所谓，下班了工作就没所谓，不知道晚饭吃什么随心就没所谓。 我是彤彤，只想听听好歌陪你一起回家。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 我是你的男友，一周全年不休。 群的男佣，这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将军令》当中。据说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那部很火的电影，叫做《我的野蛮女友》。对于吴克群来说，自己是学戏剧出身的，所以他又觉得将他所学到的戏剧知识还有经验带到了这首歌当中。吴克群就以电影里欺负的即是男朋友又是男佣的男主角为切入点，来创作了这样的歌曲。整个听下来，我个人觉得很有意思啊。那接下来来听到的是张靓颖的歌，这是她的第七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第七感》。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微风带走了浮云，浮云带走雨滴，阳光在闪耀，当我想到你，什么烦恼都痊愈，快乐不再分心，笑容多甜蜜，因为遇见你。 Oh baby baby， 这一切是不是注定，只要能走到一起，直到没有关系。 Don't say maybe， 别说缘分你不相信。 Oh， 这就是爱，没有倒数三二一，这样才叫惊喜。